的折磨，一切究竟为了什么？难道像我这般爱你，就该学会放弃，让自己卑微到土里？可是爱已成两人的理解，了解彼此最能一挥就见血，用心伤人的话去说，都没想能不能收得回啊，出口之后却更失落，也会更难过，这又是何苦呢？自问到底舍不舍得，舍不舍得爱一瞬都成恨了，眼泪究竟是为谁啊？谁输谁呢？谁又真的在乎呢？反正都伤了，难道像我这般爱你，就该学会放弃，让自己卑微的 是找不到形容词，沉默在掩饰快泛滥的激情，只剩下语助词。有一种踏实，当你口中喊我名字，落叶的位置不足以收拾，时间在消失，我们的故事开始，这是第一次让我见识爱情可以慷慨又自私，你是我的关键词。